第61集，不速之客。安里立刻就想到上次医院见过的那个疑心极重且十分不友好的哥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。 我马上走。 他已经在下面等我给他开门了。 那我说我是来给你家修空调的。 大冬天修什么空调，能不能淡定点？没事，你又不是没穿衣服，我家还不能进公东西了。 可是最好别。 门禁的音乐铃声响起，许少卿就走出餐厅，穿过客厅往门口走去。 许，我怎么办呢？ 安里没拽住他，抓了抓自己的衣服，左顾右盼，就慌忙朝着不知道是什么的某一个房间冲过去。许少卿开了门进，然后又开了门，靠在门口等着。不一会儿，电梯门开了，江浅走了出来。 少卿，刚才去舅舅家吃饭，他非让我把红姐炖的排骨给你捎过来，说你出差刚回来，就不折腾你过去了。 哥，我工作比较忙，经常不在家，如果要过来还是提前说的好，要不容易白跑一趟。 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是顺路，再说你今天出差回家还能去哪儿？ 江浅想往房间里走，但许少卿没动地方。江浅一愣，轻轻地扒了许少卿一把。 让我进去喝口水，我车上没带。 许少卿像是反应迟钝一样看了他一会儿，才让开了房门口。江浅的神色就变得有些奇怪，他在门口站了几秒才往里走。他换了拖鞋，就直接去餐厅，从杯架上取了玻璃杯子接水。他看见桌子上有个一人份的残餐，可是许少卿的手机却放在餐桌的对面。江浅走过去，看着那些食物，随口说道： 你怎么吃这么少啊？ 江浅喝了口水，随意踱着步走出了餐厅，在客厅里转了一圈，就往里面走过去，在紧闭的卧室门口站住了。 上次给你介绍那个乐团的姑娘又没动静了吧？ 聊不来。 是吗？刚开始你不和我就说你俩处挺好的。 刚开始还行。 姑娘那边可说你连聊都不和她聊呢。 她说些音乐上的事儿，我听不明白。 真是因为这个吗？ 江前看了那个卧室门一眼。 哼，或者你想听什么答案？哥，不信就别问，你累我也累。 江前又往客厅这边走了回来，他看见了舅妈的照片，那个照片旁边从来都有一条干净的小清洁布，这让他的心里头很难过。他突然觉得自己也很难做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 你瞧你家空的哪像个住人的地儿，有个女主人就不一样了，有个孩子就更不一样了。 那简单，你带着我嫂子和我侄子过来，咱们四个一起过。 小兔崽子。 说完江前惊觉骂了舅舅，连带上了自己的妈，接着烧上了自己，就拍了下嘴。他喝完了杯子里的水，走到门口打算告辞。 少卿，有很多事儿我都是当了爸爸以后才知道的。有了孩子以后，你人生的重心会奇妙的变化的，那是你想象不到的美妙，你会觉得生命延续下去了，很多过往都没那么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未来，是新的生命，你错过一定会很遗憾的。 我也没说要错过，只是没找到合适的人。 你这样到九月能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吗？找不到我就又跟你闹，你想想他那性格，自己掂量着点，抓紧吧。 知道了，再见哥，路上小心。 许少卿关了门，他站在那边半天没动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听见门外电梯的响声。他好像不应该把安里带回来，他不应该当着他母亲的面把有关系的男人给带回了家。江前的突然出现就是一种警示，和去年初秋遇见安里的时候一样。讨厌的感觉又来了，他的欲望好像总是黑色的， 总是见不到底，总是摸不到头，总是磨得人又冷又痛，夹沙带血。他大步走到卧室门前，粗暴地推门走进去，一片漆黑。他打开了灯，没人。 安里， 他又去看书房、二卧和厨室、衣帽间，全都没有看到安里的身影。他暴躁了，他心底的火焰迫切地需要发泄。 安里，安里，安里！ 他又搜索了一次，第三次的时候，他在衣帽间门口停下来了。他走进去，一把拽开了一扇衣柜门，然后是第二扇，第三扇。他手一僵，猝不及防地愣了几秒钟。安里靠坐在下面的隔断里，腿伸不开，就往上竖着，整个人成一个 V 字形撅在里面。 我操！你他妈这是练的什么男子体操？要参加奥运会吗？你给我！ 许少卿住了嘴，因为他看见安里已经睡着了，就那么张着嘴，歪着脖子，流着口水，口水都要流到耳朵里去了。真有那么累吗？这姿势都能睡得像条案板上的死鱼。他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想把那张呆脸上的口水擦了，因为那条口水线马上就要进到耳洞里去，看得让人浑身难受。他从耳朵那边顺着水线往回兜，兜得半程，呆脸一下子清醒过来，把许少卿都给吓了一跳。 我是许老板的员工。 我哥走了，你出来。 哦，哎，我走，瘫痪了， 许少卿突然间感觉平静了一些，可能因为对面这个货真的蠢得得天独厚，出奇制胜，有了他的冲击性对比，自己那些负面情绪在和安里正面遭遇时都不得不有所折损。他轻出了口气，把手伸进去抄起安里的后背和腿弯。 勾着我脖子，奸夫。 许少卿抱着安里往外拉，安里擦掉口水，就用一根胳膊搭住了他的脖子。许少卿抱着安里往主卧走去。 睡客厅的沙发就行，头发在假发里捂了一天，别把你家枕头弄脏了。 嗯，闻到了。小时候过年买了开口松子，到第二年都没吃完，就和你脑袋味道差不多。 我腰缓过来了，放我下去吧。 许少卿没放，反而恶作剧似的把鼻子凑得更近一些，安里就一下子跳到地上。 我还是去洗一下。 他直接快步走到洗手间去，几下脱掉上衣，打开洗手台的水龙头调热了，就把脑袋放到水流下去冲。很快他就打湿了头发，他摸到龙头旁边的洗手液，挤了三泵涂在头上，开始搓揉。像错觉似的，安里听到两声轻笑，接着声音突然靠近，在耳畔响起，近的连热气都能感受得到。 你他妈活的是真能对付、啊、 安里吓得一激灵，浑身鸡皮疙瘩猛窜，不过他脸上都是水和泡沫，没法睁眼，只能对着那个方向怒吼。 干嘛？滚！你吓死我了！ 你脸都红了，好明显呢。 还不是你吓的。 安里又狠挠了头皮几下，就把脑袋放到水流底下冲去泡沫。他总觉得闭着眼睛待在许少卿的身边简直太危险了，说不准这家伙又有什么整人的小花招正在等着自己。于是他快速地冲刷。 听到我声音那么刺激吗？ 我说的是吓的，你无不无聊。 许少卿站在他的身边，目光降落在他的胸前，他的胸口开始有颗颗水珠滑落。许少卿就弯下身子，轻轻地吹那些小水珠，安里又凉又痒，鸡皮疙瘩再次竖了起来。许少卿凝神地看着他。 操，是真的？原来人起鸡皮疙瘩的时候还会脸红吗？ 你让开。 安里被看得别扭，用背心胡乱地擦了几把头发包上，又直接把衬衫套在身上开始系扣子。许少卿直起身，更加地靠近他，每靠近一些，安里就退一些，直到他的后背顶到墙壁。 好有意思，再让我试试。 是个屁，说话要算数啊，许少卿，说不来就不来。 我来什么了？ 许少卿的眼睛有些潮，嘴巴好像更红润了，不自觉地微张着，低头看着安里。他的呼吸凌乱地拍打在安里沾湿了的脸颈上。 我又做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做啊。 安里突然莫名的心跳加速起来。 这个耍无赖的家伙，你说你做什么了？你他妈的挨着我呢。 安里低头避开他的身体，抓紧把最后的扣子系好，塞进裤子里。 在下小山鸡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言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